着最新的恋情，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心难填平，昨日最新的恋情，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。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。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 最人 向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， 的天人，是否想过早些把手的牵起，前进的先锋，不怕风来雨去，一树云卷，一路有我们满怀自信的笑容。啊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，不

坏的沙雕如何重来，有裂痕的爱怎么重来，只是一节结束太快。你说你